前几天，我的脑中也想了几百遍，怎样的祝福你才不讨厌，打通了电话你能不挂断。去年的今天我们面对面，幸福的感觉像是通了电，冬天的来临，爱情到了终点，留下我一个人细数从前。一把剪刀将一切都割断，一句再见说的那么简单，哪怕是一句连名的谎言，我模糊了视线。忽然我想你身边少了你的呼吸，忽然我爱你剥夺思念的权利，你笑着拒绝，转身以后一句生日快乐都不能提起。忽然我想你身边少了你的呼吸，忽然我爱你剥夺思念的权利，笑着拒绝，转身以后一句生日快乐都不能对你对你提起。像是通了电，冬天的来临，爱情到了终点，留下我一个人细数从前。一把剪刀将一切都割断，一句再见说的那么简单，哪怕是一句连名的谎言，我模糊了视线。忽然我想你身边少了你的呼吸，忽然我爱你剥夺思念的权利，你笑着拒绝，转身以后一句生日快乐都不能提起。忽然我想你身边少了你的呼吸，让我爱你剥夺思念的权利，你笑着拒绝，转身以后一句生日快乐都不能对你对你提起。不让我想你身边少了你的呼吸，不让我爱你剥夺思念的权利，笑着拒绝，转身以后一句生日快乐都不能提起。不让我想你身边少了你的呼吸，不让我爱你剥夺思念的权利，你笑着拒绝，转身以后一句生日快乐都不能对